是周董周杰伦带来的晴天，虽然北京这两天天气晴朗，但是真的很冷。由于近期气温下降，北京四大室外天然湖冰场已于21号全部开放，明天晚最高气温升至4度左右。俗话说3949冰上走，北京今天夜间 生活里每秒都该有惊喜，不只是平淡聚散，我成功你的放手是一场两句战，尽力全力付出一切，爱这一回才没有遗憾。我会坚持到最后，比赛再过一半。万众瞩目的婚礼，表演着完美主义，得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my tear, my final fantasy。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范围越精彩 1, 2, 3, 4, 5, 5 Gotta blow your mind,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里每秒都该有精彩，谁还在默默期待，出其不意的甜蜜是我的招牌，你是唯一无可替代，只想要你明白我的爱，我会征服你的心，不怕有再多阻碍。万众瞩目的婚礼，表演着完美主义，的风格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my tear, my final fantasy。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脑子戏法为你精彩。还是让我来逆转狂澜，欲望快乐不只是一万，爱情里的角度经过精密计算，有你就是控制你的喜欢，时间它只虚转，精彩还没完，爱情还没战，两个脑子戏法进入你的地盘，为你制造些浪漫。 You may call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 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为你而来，戏法为你精彩。 1, 2, 3, 4, 5, 5 Gott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脑子戏法为你精彩。 帽子戏法魏晨2014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专辑还获得了第十届劲歌王金曲金榜年度最佳国语专辑。开车的时候可不要玩什么把戏哦。从交管部门获悉，北京市部分区域新增349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俗称电子警察。新增的电子警察大部分可眼观六路，全方向监控拍摄交通违法，其中百余处电子警察集中在三环路上，35处设在西三环中路，50处设在西三环北路，北三环西路33处，北三环中路21处，南三环辅路2处。电子警察全年无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保持工作状态。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平时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警察在与不在一个样，文明驾驶，安全行车，才能保证出行的平安。回家的路，来自蔡淳佳。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东环路有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 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复兴路西向东，从西翠路到万寿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张自忠路东向西方向，从东四北大街到交道口南大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由梦想强音旗下众好声音及新歌声人气学员合体现声的拜年歌大吉大利大鸡腿全网上线。在2017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三冠李琦、张磊、蒋敦豪领衔其他九位人气学员一同唱响贺岁神曲，为各位送来喜庆的节日祝福，瞬间点燃浓烈的新年气氛。大吉大利大鸡腿送给各位。 新年好， 新年好， 我想你们了。 我们在这给大家 拜年了。 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大街小巷千灯彩，炮竹响连天。喜得隆咚锵咚锵，炮竹响连天。喜得隆咚锵咚锵，炮竹响连天。小辈过年好欢喜，换上新鞋穿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喜得隆咚锵咚锵，上街去拜年。喜得隆咚锵咚锵，上街去拜年。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喜得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喜得隆咚锵咚锵。 去拜年，气得隆咚锵咚锵上街去拜年。 OK， 各位吃完鸡腿之后安安静静的来听简易红唱群居动物。简易红慢热，犹如它的旋律，它的名字逐渐被听歌的耳朵认知熟悉和接纳。几年前的单曲并未从庞大的互联网曲库沉沦，陆续让人翻出传播，进而受到欢迎，说明了有一些声音还是扛得住时间的洗礼。抢先来听它的新作品群居动物，简易红。 我哪有可以沉着，明明是自我保护，为了一口气能忍住，别成傻犯糊涂，痛苦就请别记录。我哪有逃避孤独，人可是群居动物，受了重伤想被呵护，没有触犯法度，还有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趁还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不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去被清除。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两个能幸福。

kisses. Talk to me, God. Talk to me, baby.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什么是乳糖不耐受呢？乳糖不耐受是消化道乳糖酶含量过少，导致牛奶当中的乳糖很大一部分不能够被分解而发酵，引起腹泻、排气等不适的症状。如果你是乳糖不耐受，首先可以选择低乳糖的奶制品，舒化奶、酸奶和奶酪，这样再配合坚果、鸡蛋和蔬菜，全天的该摄入量就非常容易达到。 Keep running, let's go. I gotta ask where you've been hiding.You're like a 20-carat diamond.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are shining. How about that late night wine and dining? You want that expensive brunch, and I'ma give that 5-star experience. Yeah. Show you the kind of love that you can only get when you give enough. I spend it all on you.I'm gonna work it to impress you. Get you that dress and then undress you. Oh, we'll do things only the best do. Do what you want because I'll let you. You want that expensive clutch, and I'ma get that 5-star experience. Yeah. Show you the kind of love that you can only get.Let's go! I spend it all on you, baby, baby, just watch. A BMW, a Bugatti T-Roc. Get you a fancy yacht, any chance I got. When I become a zillionaire, I spend it all on you. Before you take your own pick, Martina, Jimmy, Choo, and I'll get them real quick. Get you a fancy yacht, any chance I got. Magic, I hope you can handle living this lavish. Let's blow a zillion, zillion, baby. If you got a passion for fashion, mentions and platinum, I got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So let me tell you what's happening, baby. What's happening, baby? I'll spend it all on you, baby, baby, just watch. I'm BMW, a Bugatti T-Roc. Get you a fancy yacht, any chance I got when I become.

即问你能不能，各位商家能不能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呢？临近春节，餐桌上的安全也成了大家外出聚会的关注重点。在近期的节日餐饮食品安全检查和整治当中，发现三家北京汉丽轩餐饮加盟店的食材疑似掺假，目前三家餐厅已经停业整顿。这三家汉丽轩加盟店为海淀区圆明园西路的北京荣美顺轩餐厅，通州区新海东路的北京北极人餐厅，以及通州区永顺镇永顺村物资学院路的北京汇通亿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这里是每天陪你下班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来运动一下，打打鹤拳，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VCD 还叫我和他一起闭关练功，我叫他麦纳，他叫我麦萨，不练他就去跟我爸妈摆道。 张三伟、张伟借的钱把林三个月的成绩单他自己都交。 不要你别生气，要我这么做是为了你。 功夫强迫维他命，虽然练起来有点要人命。 把你的双手举在空中，好像耍来很轻松。 全之下我低了头，表哥放了张 VCD 在我手中。骇客任务有没有看过，经理围在里面很是威风、yeah. 他有招功夫叫做和拳，来自萧山少林五行功。 不如你把这招记在心中，表哥下个礼拜会带来验证。 表哥表弟别生气，表哥这么做是为了你。 功夫强迫维他命，虽然练起来有点要人命。 空中好像说来很轻松，把你的双手举在空中，好像让你很神游。 叫你的朋友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叫来 学了歌曲，时光也飞逝了许多年。表哥早已放弃了练功，我无心插柳成了鹤拳秘宗。剑不如飞，我好上飞，内功已练到了八重天。如果你也想人人称羡，现在就站起来和我一起练。吸气，呼气，举手，抬脚，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会突然发现我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给了工作，只是忘了分给他们一点点。又要过年了，其实我也挺想他们的。爸妈，今年过年等我回家。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奥宝仕达汽车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嘿、hey, 各位，欢迎来到音乐加点料，我是期盼着过年的 KK。 各位现在是不是也很兴奋呢？回家的回家，出门的出门，但是也要随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雨雪稀少，气温偏高，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有阶段性的低温雨雪天气，中东部地区霾日偏多。明天北京晴天，零下八度到二度，上海多云三度到九度，成都多云三度到十三度，石家庄晴零下五度到三度，宜宾阴天八度到十三度，保定晴天零下八度到四度。等一个晴天，蔡淳佳。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握紧一点，牵起了

来自李荣浩2010年的作品《老街》，这首歌也是他致敬周杰伦的歌曲《上海1943》的风格和调调。有没有想念家乡的老街呢？离过年还有4天的时间，不少朋友都在剪头发、买新衣，甚至进行微整形，就是要趁着春节有一个新的气象。马上要回老家过年的林女士也想把自己弄得更有福气相，结果事与愿违，大过年的被弄成了一双熊猫眼。林女士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女人把眉毛搞浓一点才能子孙兴旺。路过街边的一家美容院，花了1000多块钱做了一个纹眉的项目，谁知道这是一家没有任何营业执照的美容院。过了几天，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眼睛周边竟然出现了肿胀和色素沉淀，大浓眉是有了，不过额外附赠了一对熊猫眼。去医院了解一下，光是修复的费用就可能要花2-3万元，如今这老家也是不敢回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也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不要贪图便宜害了自己，安全最重要，还是要幸福。田馥甄。 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蔡户营南路到京开路有4.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正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诸葛庄路西向东方向，从万寿庄路到万寿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您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你还记得家乡的模样吗？别让生活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也别让时间抹掉心里对家乡的熟悉。好久不见的李治廷，岁末诚意奉献，回家路上。出道7年的光景，回头看过去，所有的时光都跃然在李治廷的众多身份上。一整个页面都放不下的音乐表演，跨界的各种奖项，让有些初学的粉丝一时搞不清楚他最开始出道的身份。09年，他只是一名歌手，和很多人一样，李治廷也是一个地道的北漂。如果你此时此刻听到这首《回家路上》，那便是李治廷费尽心力送给所有离家人们的礼物，哪怕能带给你们一点点感触或者领悟，都值得。李治廷《回家路上》。 报告电脑 ，email， 陪着。 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背着好久一次的行囊，机票习惯了忙碌的心跳，但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那小雪的草窗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生命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习惯埋头在匆忙的便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叫我说话竟有了背景墙。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 回家路上思绪万千，这一年自己究竟收获了什么？有些人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电影《西游伏魔篇》宣传主题曲《一生所爱》由影片主演姚晨、林更新合作演唱，原曲出自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的片尾曲。而周星驰在导演电影《西游降魔篇》的时候曾亲自修改歌词，此次作为《西游伏魔篇》的宣传主题曲，姚晨、林更新重新合作演绎此曲，男女对唱的版本让歌曲情感更加的细腻，将原本哀伤的相思之情更增添了一份珍惜和牵绊。新鲜送上姚晨、林更新《一生所爱》。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红颜落下色彩变苍白， 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 漂泊。 想在寂寞上空盘旋的途径。 中的倒影、哦、夜色摇晃树影驻足在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穿山雪淋淋，那是现在早走我不肯的爱情，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在热带雨林没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你的幻想陷阱我最后才清醒，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哦、夜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 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盛世，一点五 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六 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三千，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快过年了，长肉的季节要来了，扶一扶眼镜，我们来数一数那些隐藏着的热量炸弹，大家适当的绕道而行。不少人减肥的时候会用各种果粒酸奶来代替正餐，听起来似乎不错，而这些酸奶在宣传上常常也会用很多营养名词来包装自己，比如益生菌或者纯天然，让你有一种酸奶水果可以兼得的错觉，吃上几盒都不觉得过分。其实这种酸奶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一盒200克的果粒酸奶热量可达到2000千卡以上，与其喝果粒酸奶，不如喝一杯原味酸奶加上新鲜的水果，营养更加的丰富，热量也更低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Where my heart takes me, where my heart takes me, I don't know. Oh, oh. Where my heart takes me, where my heart takes me, I must go. Oh, it's a long, long way to a miracle, but I promise my soul that I'll make it back home through the fires of Jericho. It's a long, long way to a miracle, just to let you know you're not alone. takes me, where my heart takes me, I will follow. It's a long, long way to a miracle, but I promise my soul that I'll make it back home through the fires of Jericho. It's a long, long way to a miracle, just to let you know you're not alon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但也要管住嘴，吃一些健康的。燕麦片本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健康食物，但现在的花样实在太多了。比如很多人爱吃的格兰诺拉麦片，是一种把燕麦用蜂糖或者蜂蜜处理之后，加上坚果以及水果干的混合麦片。这种看似健康的食物组合，其实脂肪和糖分都很多，热量非常的高。还有沙拉，沙拉当中的各种蔬菜和水果确实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但大部分沙拉酱都属于高脂肪高热量，如果沙拉当中再加一点油炸鸡柳什么的，可就和健康食物渐行渐远了。吃沙拉是个好选择，但是记得新鲜的蔬菜才是主角，其中还可以加一点瘦肉或者白煮蛋，少放沙拉酱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Lead the way and let's get it started. Seize the day and reach for the sky. Carry on, cause those broken hearted days are gone. So wave goodbye, we're gonna blow up because we got nothing to lose. We're gonna rise up above when we break all the rules. We're gonna rewrite the book cause it's long overdue. Tear up the script, this is it, cause it's all up to you. Because tomorrow we'll show up on time. It's gonna follow the night of your life. So tomorrow begins when you say tomorrow is on its way. So let's live it up today. Let's live it up today. Pack your bags, adventure is waiting. There's no debating, it feels so right. So hold on tight. We're gonna blow up because we got nothing to lose. We're gonna rise up above when we break all the rules. We're gonna rewrite the book cause it's long overdue. Tear up the script, this is it, cause it's all up to you. Because tomorrow we'll show up on time. It's gonna follow you say tomorrow. 傻，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灿闪烫，世界比大梦想，我们都在想象快乐的配方，闪亮灿闪烫，有幸福的光芒，当对的人出场，会散发那光芒。他有没有肩膀，会不会是软弱，热情是否刚强，温暖着心房，伤会去等待，把自己收藏，爱到底伤会伤，伤我最自己受伤，幸福掌握在你手上。 失恋就像苦糖，迟迟没保障，酸甜苦辣，但是就要坚强，热烈像蜜糖，要锋利全场，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 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在闪烫，世界比大梦想，我们都在想象快乐的配方，闪亮在闪烫，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东环路有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白子湾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

非常可爱的一首治愈系的歌曲，来自爱索的晚安喵。我们要学习猫猫好好睡觉，天气冷，晚上很多人喜欢把头伸进被窝里面睡觉，觉得这样不会冷，虽然暖和了身体，但是会伤害大脑，相对低温才有利于改善睡眠，利于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这样蒙头睡觉，被窝里不透气，会导致第二天头痛胸闷的。人在睡觉的时候，体内各个器官仍在不停的活动，需要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可是被窝里容纳的空气很少，外面的新鲜空气也不容易进入，长时间会引起气闷、头痛、眩晕、精神萎靡不振。所以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被蒙住头，好好睡一觉，我们一起迎接每一个明天。陈奕迅的作品，明天见喽，拜拜。 也不懂名利，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 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每一明天爱着你。 功成名就，功成名就，又如何？